秦帝也擒了， 擒了， 敌我负了靠山防之兵，押解16万龙一岗，运往长安，看其兵已是冀州长野林，此地断翅相马，敌我弟兄要小心谨慎。 好，大家小心。 全师们，全 师们，安心人。 是杨林到此，原来是他的干儿子呀！叫那杨林老儿前来受死。 我家父王坐镇登州，我也曾亲家。 怎么讲？ 我也曾亲家。 扎扎扎扎！ 哎呦，我白来了。 先帝藏在夹层之内，千万不可吃透露无面。 那不是把我给憋坏了？ 为了你报复仇，忍耐一时。 怎么着？为我报复仇？好，您就往下说。 好，朱能儿过来。回得庄去，俗备丧事一棚，命何庄上下聚川忠孝，每日三道念经，就是老夫人。今日身亡。 慢着，你怎么咒老太太？我可不答应。 为了先帝报仇是必须日程啊。 怎么着又为我报仇？得了，一咒十年忘，愿老太太您越活越硬了。 好，先帝小心令人钦佩中了吗？ 有 速去北办胡延龙。 回来 条路的名册，把你月亮，我把那响马的胸当作绳索行。今日有人借黄冈，扬名新闻到大唐，参见了反复联名秦琼来查访。一路行来暗思量，有军大我胆壮士，又可以我胆乱了强而为先的随我往。 啊，二哥，想那尤俊达在二线庄上金盆洗手，声言永不作案，这黄冈之事未必是他呀。 是啊，想二哥您办案多年，这回真要是输了眼睛的话，陆林道传为笑谈，这六扇门留个画棒，岂不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吗？ 照啊！ 这回真要是依了您的话，哎，这么办，贾家楼罚我做东， 也算上我。 当然得算上你啊。 嗯，此话当真？ 哎，当真呢。 这就是吃定了你了啊。 那也好啊，哥俩长点见识啊。 好弟兄有伤说说讲啊讲啊， 出了丧事了。 这就是月亮也真心口供的庄， 我们罪孽甚重啊。 朱能儿 啊， 你家老夫人病故，你亲儿爷怎么一字也不知啊？ 恕报不周。 庄主呢？ 裴陵守孝。 从哪日起？ 6月24。 6月24 啊？ 什么时候？ 黄昏时候。 可曾出过门吗？ 热孝在身，不敢出门一步。 为母行孝， 一点也不含糊。 嘿嘿，他为高堂行孝，你的回答也妙啊。 我给您回禀一声。 且慢， 三天大王你是个家最孝顺，心口大专注面前 宝，任你心灵遇短巧，你在宫门来办案，我们早已安排好，结黄杠二十四，二十四人死了，一人没有分身法，这就把你蒙住了，蒙住了。 刘巡到安排了船套，假作木王出三个条，我把吉利准备好，看你敢睡的是个梦。 哎，今天你怎么回来？ 我们家人 从 不从了，我们家人从不 怪你， 哎，敌人没有啊。 刘贤弟，你办的好大的事啊！ 啊，小弟不曾办什么大事呢。 老伯母俯首劝归，亏你办得这样热闹啊！ 来人之常情，何劳夸奖？ 虽是人之常情，也亏你有分身之术啊！ 是啊，庄主，您的 神通可是真不小啊！ 二位贤弟，先请回去，愚兄在此稍作盘桓。 是了，我说刘庄主，咱们是心照不宣，有什么话跟我们二哥说，我们哥俩可是不赔了。兄弟，走着， 走着。 啊，秦二哥，你言来语去一心与我，难道是我老母身亡还是什么假的不成？ 说真便真，说假便假， 怎见得 你小夫不真？不去陪您 啊， 做中无亲无友 啊， 家人自在安全。传说老丧在堂里，人不信就是做戏嘛，你也做得不像啊。 刘俊达也是顶天立地汉子，拼搏不顾，假作丧事活来。 哎，反倒问起我来了，待我说破你的妙花策。只因当年你在二贤庄金盆洗手，深言再不作案，如今嘛，你在小谷山长野岭劫夺了一十六万龙一钩，有恐官府追问鲁林之情，故而假扮丧事掩盖遮瞒，你这条妙计只能瞒哄别人，怎能瞒得过你亲二哥啊！ 如此说来，你并非前来吊计，分明是破案的追冤赃。 此话从何而起？ 二哥，你是历城县的不快呀？ 不错，安心穷是历城不快。我来问你，为何与二贤庄交好甚厚， 英雄相爱？ 为何与贤弟常来常往， 义气相投？ 左右我来，安心穷虽是历城不快，却与江湖朋友英雄相爱，义气相投，难道今日前来还是为破案不成吗？ 为破案，我 为何苦苦地盘问于我？ 哎呀，贤弟呀，像这龙一刚不义之财，皆得道业双快，愚兄皆得此案，是吃惊不消。国儿前来要问个清楚明白，愚兄也好心中有底，早做提防。 吃苦 啊！秦大人，您的好意我们是感激不尽，可是我们庄主洗手多年，哪儿来的还账呢？ 我好，大王好了。 小弟当年也曾在赫尔行庄金盆洗手，永不作案，几十二归一心。好，你就来来来呀！这湖南庄上里里外外，任凭你搜，任凭你查，若有赃证，俺前院随你大无官吃人的罪。 还是说了真情的好， 要搜便搜，何必多言。 好言相传，执意不听，与兄得罪了。 神佛是哪国担待？ 惊动神佛，秦琼担待不起。我说一十六万龙一刚， 臣 你二哥倒要替你担待担待。 这，哎呀！两岸英雄大，闯荡江湖，在绿林之中是光明磊落。几十二哥一心好。你且稍等，待我取来所要打开你观看便了。别先把我等取所要。 是秦二哥呀！ 不敢， 二哥，咱们哥俩可老没见了。那您好啊！ 我好，我好，你可好 啊？我好，我好。老太太好， 好，好，好啊！ 她今年60了吧？ 60正寿啊！ 哎，对了，我妈都58了吧？ 想了半日，你是哪一位呀？ 哟，二哥，您把我忘了。您不记得了，咱们哥俩小的时候天天在一块玩，什么踢球、打杆、弹老头儿，我扯您的蓝布罐，您撕我的屁股脸，这些个事情您都忘了，我的亲二哥呀。 将了半日，你就是 啊， 想不起来了啊。 你这还没想起来。哎，二哥，我跟您说了吧，兄弟就是程咬金，外号程老虎，小名叫大丑子。 你 就是姚金， 是我 程老虎， 可不是兄弟吗？ 哎呀呀呀，弟兄分别多年，不想再次相会，这乃是意外之喜， 意外之喜， 意外之喜， 意外之喜。 哎，原来他们是旧交啊， 哎，尤俊达啊，咱在家的墙内听得明白，二哥到此原为保护我弟兄，你反疑心二哥，这不是拿好朋友当了冤家痞了吗？ 这个 这个哪个吧你二哥， 咱对你实说了吧，想着长野林打起16万龙一钢， 是哪个？ 乃是咱程咬金与尤俊达二人所作。方才尤俊达不敢对二哥明言，只因他曾在二贤庄金盆洗手，声言永不作案。若对二哥食言，窥见绿林英雄，咱咬金不懂他什么金盆洗手银盆洗脸呢、此事全当俺一人所做，不与他相干。祸害已将民，咱要到公堂自首。二哥，你快快预言上啊马。 啊！ 了秦伯母六十寿辰，本道好汉各备礼物，专诸相一起拜寿。 知道了。 听。 这是什么调调味啊？ 此乃是陆林传信，7月16日为秦老伯母前去拜一寿。 好，怎么着？7月16是秦老伯母寿诞之日。 嗯， 哎，我可得给老太太拜一寿去。 到了那日，陆林英雄聚集一堂，热闹得很呢。 哎，好，好，好，7月16。准备一份寿礼，我给秦老伯母上寿去。 请。嘿嘿，真是个直爽的汉子。 我是个直爽的汉子，您可得留点神呐。 怎么？ 7月16，秦府必然是高朋满座，据都是山南海北水旱两路的英雄。程爷要是像这今儿个似的，把皇上之事一字不留全盘托出，您可何言答对呢？ 哎呀，幸儿使你提起，不免去后面嘱咐程贤弟，叫他在萧西眼前不可胡言乱讲。哎，朕那是 二心庄上曾洗手， 人前不敢强抬头。哎， 不得、 啊、我怎么打你不得？ 询问太爷，这响马是太爷亲自捉拿，还是小人放查？ 废话，我养活你们干什么的？自然你们给我拿去。 即使小人放查，打坏了双腿，怎样去放？怎样去查？ 这是自古以来也没有捕快不挨打的，打坏你的腿，他们得给我拿人来呀、啊！传胆子，传胆 子！ 他也不必用心，响马有了， 有了。嘿，这路人不打不招，一打就有。好，响马在哪儿呢？ 就在公堂之上。 这多悬着边的，怎么就在老爷堂子上？这谁呀、啊？这你？ 不是你， 谁啊？ 就是太爷你。 哎，秦琼啊，你可不许血口喷人呐、 啊！齐太爷，小人奉命捉拿响马，至今尚未拿获，太爷就要用心拷打。打坏了双腿，少不得养伤一月，调治半年，那响马岂不望风而逃，再难拿虎。看起来你打的是秦琼，唬的是响马，你与那响马乃是一儿大。 哎呦，你的呦，你的，你打那么来的？有理，你我不打了，我打他们俩是不行的。来、打三虎连拍、 他二人越发打不得了。 哎，我怎么连他们都打不得了？ 像这龙一刚声势浩大，劫夺之人必然三十一群五十一伙，打坏了三虎连民，我孤掌难鸣，怎能放查？看起来你还是虎皮那响马呀！ 得了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好，就算你说的有理，你也不打了，他们也不打了。 哎，老太， 干脆这么办，这是批评，这是补牌，全交给你们，到日子给我交差。哎，秦琼，可是这么着，公堂一句话，不许耍无赖，再要拿不着，提防你的脑袋。来呀！ 好。 退堂了。 哎，来，队长。这两句话回答的不错， 可是真有点悬呐。 天敌啊！ 上堂之官装聋哑，莫把朋友。 寿星拜寿星， 请安哥。 哦，来了， 请安哥。 哦，是哪一位？ 是我。 哦，小先生来了，请到里面。 哎，好， 与老太太拜寿来了吗？ 小可拜寿不在话下，请出二爷，我有要事相告啊。 二爷出门未归，稍等片刻。 哎，好。 雄胆，撇开闲愁真寿宴。 二弟回来了， 平安哥， 姚进人来了。 哦，二哥， 张南山， 慢着慢着，一人不是客，宾朋快张罗。 宾朋都来了吗？ 来了，二哥听了。 请讲。 连日好力士，客来一阵风，人人备受礼，个个问秦琼。有的是红须汉，也有美英雄，高矮和胖瘦，道长遇书生，各把衣冠整，齐到尊府中，尊府中。 家姑娘， 好，家家楼蛇也。 小弟告辞。 秦二 公， 就为了啊！ 啊，二公，就为了 啊！两兄弟， 二公， 是 真的， 二公， 我 真 的真的。愿您当面恕罪， 徐长安，我臣来得鲁莽而过海涵， 徐长安， 秦臣莫过，我臣拜寿。

何罪之有？二位何曾到心腹拜寿？ 哎，徐县长，您怎么了？我们哥俩不到巡抚拜寿，怎么知众哥们在此喝酒呢？ 是啊，徐先生，您素来自比诸葛亮，这回您可诸葛黑了吧？ 身在公衙内，班班不自由。想青二哥有一身的好武艺，对人好义气，可为什么不跟咱们哥们儿隐居陆林，行侠作义，偏在公衙受了狗官的恶气呢？ 嘿，青二哥样样都好，就是这点叫人有点纳闷。 哎，我二哥虽然身在公衙，却与我们陆林中办事。 是啊，陆林之中受二哥的恩惠不小。 好啊，陆林之中受二哥的恩惠不小。 同心共饮长寿酒，一起牵着手。

乃是咱程咬金与尤军大哥二人所作。 陈天帝，你莫非吃醉了吗？ 哎呦，二哥，你别管我了。方才你等追问此事，非是咱不敢言讲，只为尤俊达他当年在二贤庄金盆洗手，声言永不作案，如今劫夺皇上，快接绿林英雄，咱咬金只为成全他个性子，因此是不好言讲，不想此事连累了二哥，你在公堂之上被那高官毒打，这打打在二哥的身上，疼就疼在那妖精的心上也罢。此事全当俺一人所做，不与他人相干，咱要到公堂自首与二哥的小我差完完啊。 要进住口， 不用问。 三道暗黄都冲凉，暗处悄悄是紧张，皮开肉破哪能有我挡，只要听听那真模样，听得我真受凉。空三我行当打在你也身，我痛风肝肠休怪小弟心鲁莽，踹开了家家楼，我要自首公堂。 弟兄二人一同忙，与二哥小差连火压高的头，二人送到公堂上，站在我身旁。我进去看皇上， 这是疲劳， 这是不排，排在俺的在，飘向俺的消，

回那杨林，好歹遮瞒一时便了。 老都行啊，我知晓，别管心中一大怨。 杨姑娘， 我们到哪里到衙门里支应支应去。 此去必须准备，就盼头衔的跟踪书报传递消息快去。 这边 大家都变床长记忆， 此岂肯天地放他过去，待咱取了大夫杀死杨林，好与咱老爹爹报仇雪恨呀。 好，你我弟兄一同前往。 行， 听众朋友，李少春、袁世海等演唱的京剧《响马传》，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、周杰主持的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